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车车，他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VIP Kid 诵读有我相伴，我叫 Andy。 On a diet, the root of soaps and bomb of sauces, I renounce equallyWhat Rorschach saw in ink, I find in a buttery frizzle in the salty pan, and I leave it behind, and the sweet peat smoke tang of bananas and creamy clots in chocolate. I give away the satisfactions of food, and take desire for food. I'll be traveling light to the heaven of provisions. Why be adipose and expense, etc.In a waste, etc. Something like the body of the poet's work, with its shadows begins to pair and replace the poet's body, and isn't it time? 合理膳食，露丝汤和香油调味酱汁，我都同样选择放弃。正如罗霞在油墨瓶中所看到的，我听到了在煎锅里黄油发出的吱吱响声，我同样选择远离它。还有一股香蕉发出的非常甜蜜的泥炭烟味，以及奶油凝块和巧克力的味道，我放弃了食物带来的满足感，也打消了对食物的欲望。我要轻装前行，去往修正过的天堂。为何要越发肥胖，不断的开支和浪费呢？就好比诗人工作的主体，随着工作的影子开始消散，以及取代诗人本身，难道这还不到时候吗？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马甸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车辆比较多。另外还有一条路况，京城高速出京方向38公里处李家史山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车内有活羊，翻车后羊群在高速路上奔跑，目前羊群在高各庄桥附近，预计还会前行，请在此段行驶的车辆小心驾驶，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 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5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历时4天的第13届北京文博会昨天下午圆满闭幕。这次北京文博会的主题是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我们北京电台有很多创新成果亮相文博会，其中创新融合传颂经典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的首发仪式也成为文博会的一个亮点。文本阅读与广播电台的链接，经典文字和有声语言的融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打开文学之门，打开声音之门。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电台小说联播节目的资深节目制作人吕鲁波老师，欢迎吕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吕老师做的节目大家一定特别熟悉，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中午12点到12点半播出的小说联播，这个节目已经有58年的历史了啊。 对，上世纪60年代开创的。 所以是一个特别经典的节目，也是我们的名牌栏目。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北京电台产业发展部副主任、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总经理张荣女士，欢迎张荣。 大家晚上好。 一个非常富有磁性的声音啊。今天我们要回到文博会的盛况现场，我们要讲讲经典文学作品和广播有声语言的一种融合。我们现在就通过一段音频回到现场的盛况，我们来听一下。 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倾力推出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茅盾文学奖，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之一，北京电台乐库时光力邀梁言、李野墨等多位知名演播家倾情演绎，用专业精良的制作将优秀的文学作品打磨成一部部独具魅力的有声精品。长恨歌，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 钟鼓楼， 小说反映了80年代初北京市民的生活面貌，今天读来使人另有一番耳目一新之感。 白鹿原， 一部渭河平原的雄奇史诗，一幅中国农村的斑斓画卷。 生命册， 为城市人在新价值观面前的迷茫和困顿提供珍贵的反哺和滋养。 一句顶一万句， 它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张居正，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事之才。 历史的天空，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自文化与生文化的深度融合， 广播、出版、网络的跨界合作，字字珠玑，声声入耳。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北京电台乐库时光，诚邀您在身临其境的声音世界里，赏味每一个精彩绝伦的中国故事，敬请期待。 刚才我们听到的其实是这次活动的一个视频展示啊，我看完之后真的心潮澎湃。我也是一个广播人，我看到那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茅盾文学奖的那些作品，还有我的同事啊，和我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他们精彩的演播，二者的融合那么的有力量。其实周六的活动我们三位都在场啊，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语言去回顾一下 周六的活动。刚才听到这个视频，其实我的心里也是蛮激动的，因为这个活动是我们乐库时光文化传媒用了很多的心血去策划的。因为我也是一个广播人，而且对小说联播这样的节目我一直是非常钟爱的。我们乐库时光公司是从我们是12年成立的，当时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定位，怎么能够把我们广播里面特别优质的内容做成有声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么小说联播这类节目就是我们做的第一个产品，所以我们跟很多台里的人都在合作，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我们好的东西传播出去。所以在今年文博会的时候，我们想了很久，我们因为积累了很久，所以发现其实如果能够把茅盾文学奖的一些重磅作品把它集结成册的方式推出去，应该说是这么活动一个亮点。所以我们就用了这种方式，用一个集结的方式把它推广了出去。 刚才和吕老师聊天的时候我问吕老师，我说小说联播您做了几年了？吕老师说10年了。我说那您做了多少部作品啊？其实第二个问题抛出去，我没指望吕老师能给我一个确切的数，吕老师脱口而出85部。这节目58年，他做了10年，做了85部，每年7-8部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这样一个小说联播的制作人，那么经典的文学作品您也没少读，是用您啊，看想到您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故宫。我前一段这个《延禧攻略》，他们一开始说秀女，我觉得啊，就那是一种手艺活，得有职业匠心啊，还得有手艺匠心。我觉得吕老师真是这样啊，那么多文学作品是您让它立起来，然后找合适的演播者把它打造成小说，每天中午我们可以听到，然后收听率那么高，喜欢的人那么多，我觉得您最有发言权，说说吧。 我首先要说啊，我没那么自恋，不是说录一部书我就得记账一样的记着，还天天说我播了多少了，不是这个呢。为什么脱口而出呢？就是因为周六那个活动啊，也是主持人嘱咐我，你要对你这个栏目有一个梳理，有一个认识。那么我回去查了我的记录，我才知道11年了，那么一共录了85部书。因为这个记录我倒是有的。其实要说起来，小说联播是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了，它有几任的好多任的责任编辑。那么在这个栏目当中，你想那是有了多少的演播者，播了多少的作品啊？我一个人这一段那么多，好几十部了，那么大概是好几百部的作品。所以我能够参加到其中，我觉得很荣幸啊，确实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努力去用心做的一个工作。那天在现场我非常高兴的就是曾经合作过的三个演播者都在现场给大家朗读了片段，像梁岩老师，他是我们电台等于是南播的 number one，第一位，那是刚刚退休的。白刚是中坚力量，尽管他现在做了一些行政工作，他当年是奇悦金奖的获得者第一名，而且在20多岁的时候刚来电台我就跟他合作，他读这个名人散文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太棒了，说这个人太有知识太有文化了，这么老道，其实不知道他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啊，声音特质，包括音超，那就是我现在在节目中心里最年轻有为的，应该说是，如果我在中心里，我们节目中心选择录小说的人呢，他就是 首选 了，应该是。 殷超也是我们打开文化之门的成员啊。这个背后的 缔造的过程，我们一会儿和大家细细分享，包括您说的这三位老中青的演播者我也都有采访啊。要不咱就先把这段播了，因为我们彼此是同事，加上那天啊确实这现场不太好，这个音量比较嘈杂，但是我觉得我们说的话都是我们原生态的啊。这个我就采访了他们三个，第一个说话的是殷超，第二个我叫梁叔的那是梁岩，第三个是白刚，我们来听一听三位演播者他们的内心感受。 今天让我演播的是张居正的片段。张居正是一个历史文化名人嘛，在历史上有很关键的作用跟意义，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事情也是让我们第一是锻炼我们的业务，第二是加深我们的学习，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历史人物的这样的故事跟经历吧。 梁叔啊，小说演播艺术家，演播这么多年了，在那个灯底下天天播好久好久，从文学作品到有声作品这种转化，一个演播者他能赋予这个作品什么东西？ 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同，什么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我跟他们别人说过，就我永远是厨子，我就是一厨子，那我做出的饭菜你得是吃客们爱吃，只要他爱吃就行啊，不管什么食客，所以我不管食客，我只管做饭，所以从这点上来说，认真做好你的自己的事儿，做好这顿饭，当好你的厨子，好吃不好吃只要你用心了啊，食客们去评判。 那您是哪个派系的厨子呀？川鲁粤淮？ 我现在按照我自己的感觉，其实到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就是随心所欲了， 私房菜。 私房菜，就是您爱吃不爱吃我不管，反正我给您做出来了。那么一般来说呢，当然也有人家点菜了是吧，是馆子里点的，说可能食客们爱吃，所以我觉得不管什么味儿吧，你用心去做了，食客们是能感觉到的。 谢谢梁叔。来吧白刚老师。 那都是在吕老师的栽培下引导下，让我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三贴近。 说这白鹿原了 啊，行 啊，就是别看篇幅挺短的，但是其实得挺下功夫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有点乡土气息的是吧，而且是这个特别厚重的，我还是大学时候读的，所以现在再读呢，真是为了这次我又重新再看了一下，没有全书啊，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再去全文的重读，但是起码把附近的那个章节再温习了一下，重读一遍，跟当初看的那个，当你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当你对这个作品有了一个和你自己现在当下的生活相结合起来的时候，啊，你觉得真是一本特别厚重的书，所以我觉得我下一步，尽管我今天是分享给别人啊，下来还是要再读一遍《白鹿原》。 这是在我们活动的间隙采访了三位非常优秀的演播人啊，三位对吕老师都心怀敬意，从眼神我就看出来了啊，说都是您调教出来的啊，我就要问问吕老师啊，因为比如说我先问的一个问题是二位共同要回答的，什么样的文学作品适合把它转化成有声语言在我们广播电台里播给大家，文学作品那么老多啊，我们这次牵手的是茅盾文学奖，这有一个互动问题啊，因为他们俩来了我特激动，考考大家，文学奖有很多啊，这个最高奖项其实也有很多，那么哪一个文学奖是专门针对长篇小说设立的？A. 茅盾文学奖 B. 鲁迅文学奖 C. 冰心文学奖，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了吕老师送个礼物。 好， 你看他答应了啊，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针对长篇小说设立的文学奖是哪一个，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还有冰心文学奖，来说说您这个选择人选啊，比如说拿到一个作品怎么，这个文学作品什么风格的？你选谁啊？这底下这么多爱将。 刚才米夏说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来回答。那我 具体从事这个工作呢，我可能相对来说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张荣呢，他没有具体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他以前呀，我给大家透露个秘密啊，他做过录音师啊，是非常专业的录音师。我想先请他来谈谈他觉得 这个张荣之前没告诉我留 这个难 受， 哎，让他先说一说，然后我再从我的角度说。 对，其实录音师的这个声音非常这个耳朵非常敏感的啊。 这个吕老师就是把我过去的都给接出来了。以前做录音师的时候，确实啊，那时候还在做音乐编辑。其实当时做了很多节目，其中就有《小说联播》，那时候给很多老师去录。我的重要的职责就是把老师的声音调得特别的漂亮，然后在老师情绪特别饱满的时候，一定不能去打扰他，但是要看到他在录音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些偏差。因为我也在做广播剧，这些都在做，其实是参与到老师的这种创作中，所以也对小说的这个创作过程耳濡目染地学到了些东西。到后来我在做阅酷时光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们首选了有声书，更多的时候还是从现在大家用手机阅读、用手机来看书、听书的这种消费方式的转变，从这个角度想的更多。因为过去我们的节目是线性的，它在广播播出了以后可能就结束了，大家想听可能就没有办法。而现在手机的这种方式会让我们的需求释放出来，那需求释放了，这种多样性就多了。所以可能我们是从更多的年轻的受众喜欢什么样的听书的这个角度去选择，比如说从情节上、从故事性上，它会更有这种吸引力的东西是我们首选的内容。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刑侦啊、这种悬疑啊、推理的这种东西的故事性非常强，那么情感类的东西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还有就是我们那时候邀请吕老师帮我们做了很多跟事情社会相关的题材，人们关注的这种题材是我们觉得非常好的。那么后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有声，就是精选的这种有声，从我们的这个版权的选择到制作上我们都要求很高，是因为我们发现在互联网的这个平台上真的是鱼龙混杂，就是你可能想听一个东西，但你搜发现有很多很多粗制滥造的作品。而咱们是北京电台，我们是北京电台的公司，我们觉得我们有这么多的演播人，这么多的像吕老师这样很好的资深的编辑，真的是有义务把一些东西做出来，好听的、故事性强的，然后又传递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内容的，把它做成有声书。所以我们一个是从市场的需求，一个是从我们这个媒体觉得我们该做一些这样的好书给到大家，填补在这个互联网市场上这类书的缺失。 嗯，其实是对经典、对高品质的一种坚守啊。 对对， 有句话叫深入其中，深入其中才能关乎其外。我觉得张荣做这个事儿特别的对口，是吧？ 对对对，他是做技术保障的啊。 对， 听得多。其实他刚才讲的已经很全面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工作没什么更神秘的，也没有多高端，有什么独家秘籍，它就是要适合广播这个载体，它就是声音来传达内容。那么这个小说就要求故事性强，你的这个叙述呢最好是线性的，不要太多的结构上的颠来倒去，那听众会听不明白。 你意识流的是吧？ 哎，对，这个就差一些。或者大段的内心独白，比如说像西方小说那样，可能几篇下去情节没有推动，全是人物的一种 主观情绪的抒发 状态。对了，这个呢也是不太适合我们小说来做，广播来做，你阅读上是很没有问题的。所以就说呢，我们的广播的小说联播其实它只是好作品当中的一类，适合听，故事性强，情节的悬念多，要线性一些。那么其实有很多好的作品呢，我们更适合看，放在广播倒不太合适，但不意味着它不好，就是这么个问题。 对，其实文本和有声语言之间的链接， 对， 还需要对上茬口啊。那昨天的活动呢，我也是特别采访了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和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严慧女士，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录音。 这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的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就跟大家见面了。这个系列作品呢，从内容的严选到精良专业的录制和打磨，倾注了我们电台很多同事的心血。 所以呢，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呢，能够关注和赏鉴，并且呢，对我们作品呢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让我们的作品呢能够品质上更上层楼。我们电台呢用声音搭建文学和大众之间的一个桥梁，是我们广播人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我们觉得呢，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也是这一次活动的主旨，更是我们媒体人、广播人应该坚守的一个道路和方向。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文学作品呢，能够通过广播、网络、出版的融合发展，以更高的质量、更快的速度和更广的范围来进行传播。我觉得这也是电台的特色和优势。这几年呢，应该说有声读物在网络上发展方兴未艾，我们认为呢，我们电台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更好的发挥优势，然后传播正能量。 经典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肯定会让它的传播更加广泛，接受也更加便捷，因为有声的这种方式可以让你随时随地突破这种时空的这种界限来那个随时收听，也更符合现在人的这种阅读方式吧。因为现在有很多各种有声读物的平台，包括一些开放式的平台，北京电台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专业性，包括这种声音的专业性。开放式的平台，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在里面，比如说选择作品也是良莠不齐。至于声音的这种传播效果，那更是北京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节目的中间我们出了一道互动问题，我们这次牵手的是茅盾文学奖，所以很多朋友答的都是茅盾文学奖。我们的题干是，下列哪一个文学奖项是专门针对长篇小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还是冰心文学奖啊？只有苏卫东答了鲁迅文学奖，剩下冰心 DBX 还有夏末倾城还有真爱啊，还有依依，他们答的都是茅盾文学奖。正确答案当然就是茅盾文学奖，对吧吕老师？ 正确 正确、啊、掷地有声给你画一勾啊。鲁迅文学奖是除了长篇小说以外的，比如中啊中篇短篇啊、散文报告文学都可以是吧？ 是 嗯，然后冰心文学奖就要更杂一些，主要针对散文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茅盾文学奖。我觉得喜欢文学的朋友都钟爱长篇，读起来真的很过瘾是吧？对自己那种震撼真的是不言而喻的。爱书的人也许都会爱长篇。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打开文化之门，跟您讲述声音的故事、文学的故事。一会儿见。 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影像北京书法美术摄影展》于2018年10月31日至11月13日在中华世纪坛展出。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 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1，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打开文学之门，打开声音之门，和您说说刚刚亮相第13届北京文博会的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的首发仪式。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电台小说联播节目资深节目制作人吕鲁波老师，欢迎吕老师。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北京电台产业发展部副主任、乐库时光文化传媒的总经理张荣女士，欢迎张荣。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请问北京电台制作的长篇小说联播《钟鼓楼》是由下列哪位演播者演播的？有三个选项， A 白刚， B 梁岩， C李野墨。如果您听过的话一定会答对啊。星期六的活动啊，非常热闹，现场来了很多业界的人士啊，出版业的、政府部门的，还有这个新媒体终端的，还有我们北京电台很多特别优秀的演播者。圆桌会议的环节，吕老师对他曾经合作过的演播者进行过点评啊，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吕老师是我特别崇拜的一位老师啊，前辈， 崇拜的。 每次我看见他，他就拿了一本书，然后拿的那本书，我其实都蛮意外。比如说， 不用这么言不由衷啊，我来上节目，我是义务的，没问题。 我卦象是吗？然后我一看，古诗十九首，然后另外一个我都不知道那个作者是谁，特别富有诗书七字话。然后他就对比如说梁岩老师啊、白刚老师，包括殷超的声音进行一个点评。他说，比如说白刚啊，他的声音是有自己圆润的部分的啊，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白刚的声音。那作为一个资深的小说联播的这个制作人，这个录音的过程中啊，肯定特别有意思。我听白刚说，哎呀，这个吕老师经常给我说戏，就每到情感部分的时候，男女之间情感部分的时候，我总是达不到 get 不到那个点。这时候吕老师就叫停啊，没有感受吗？ 没有感受吗？能这样吗？来，我给你演示一遍。 啊，真的会演示吗？ 导演得说戏啊，你小说联播编辑，你是不是得给说戏啊？来，吕老师讲讲。 你们这个都太会夸张了，其实不是啊。我们在这个电台这儿呢，当着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我们就得实话实说。导演啊，电影导演、电视剧的导演，他要有这个本事，我觉得，就一般人是驾驭不了的。那么，我觉得我们这种小说编辑啊，像你刚才表演的这样，你不会吗？怎么怎么样？那我得修炼多久，我才能有这个底气？但是我想，如果真修炼那么久了，有了这点底气了，你恐怕就更得谦虚了。 哦， 你真不能那么去做。 你看， 你得 吕老师的为人， 对你得尊重演播者的这个创作的这种欲望。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得考虑到他每个人的特点，适合什么书。你在最开始找他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要做到一个他对这本书不会有抵触的情绪。 嗯， 他是要这样的。那么刚才说到白刚，他有圆润的一部分，确实是他的声音厚是厚啊，他跟梁岩老师不一样，他厚当中呢，他有亮音，他有很滑很润滑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东西你掌握不好呢，它会变成油滑，就是你说东西说滑了以后，尤其他是很专业的毕业的， 他会省劲儿。 哎，他会省劲儿，他会把话说得非常准确，非常到位， 流畅 流畅。对，但你听着好像，哎，怎么不入心呢？你太专业了，门槛那么老高，我听着不感动， 不打动我。 哎，对，他有可能这样。梁岩老师呢，我们都说他自带功放哈，他那个声音 出来，外挂音箱， 是，对，这个说话都很形象，嗡嗡嗡嗡的。 嗯。 但是梁老师他自个儿说过，他说他的嗓子其实是有先天的缺陷，他说他有一个叫做，那时候给我讲叫什么声带不闭合的一个小毛病。 哦， 他说他这个声音完全是自己后天努力掌握了一些发声的技巧，他说所以我这种声音的使用不能太长，他说吕鲁波你不能用我时间太长， 我最多八个小时， 不能用得太狠。 我这个是很吃力的。 哦， 所以他在有的时候演播他会用气，很会用这个气把字拖出来。 嗯， 那么不是特刺耳，不是特声嘶力竭撕心裂肺，但是一样能够达到震撼你内心的作用。我就记得他在读那个张大千传的时候啊，那一部分就是张大千最后费尽了这个千辛万苦，终于在敦煌莫高窟登上这个梯子，又发现了那个没有被前人发现过的这个洞窟的壁画。哎呀，那个高兴啊，他自己那儿有那个作者写了一大段他的内心的独白，等于是梁岩老师到这儿啊，真是啊，声情并茂啊。我是因为在外头啊，我盯着这个书本看，就别有错误的字儿。那么他就是用这种气拖着声音，感慨呀、啊，就是你听着，我就怕有些人到这儿就会嚷嚷出来，你知道吧？就会高门大嗓啊，喊那什么的。梁岩老师没有，他用这种含在里头的气拖着这个字出来。哎呀，包括他那个沙哑的声音的运用，我当时这个眼眶就湿润了，你知道吧？那一段完了以后，我沉浸在里头，哎，没声了。 嗯， 我一看，结果这个梁岩老师在大屏幕里头啊，他戴着那花镜啊，架在鼻梁子上，歪着头，俩眼瞪着我，那儿微笑呢，被露着这个顽皮的微笑，说了一句：“怎么样，牛掰不？”我一下我就破涕为笑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哎呀，当时我那感受就说，我以为他自个儿在里头不定得兴奋成什么，就是他拿捏有度， 他还能可以抽身 出 来， 他出来进来出，就太自如了，你知道吧？他这种时候，他能马上的，哎，面对你怎么样这段，他还带着点小小的这种自我的陶醉，哎呀，太有意思了，就他很幽默嘛，这种时候。 梁岩老师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 哎呀，太服气了，太服气了。 对，我曾经因为也去录音室嘛，就看，比如说吕老师正在那录小说，然后呢，吕老师在一个这个房间，就相当于导播。然后演播者在里面啊，一个更封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屋子也不大啊，都是软包，因为要声音更加的集中。一盏绿色的台灯下， 小说演播这个收入绝谈不上丰厚，甚至可以用微薄来形容。我看到梁老师啊，就是真的就一路在那录好久好久，在那盏绿色的台灯下声情并茂，把所有的情感人物刻画都用他的声音给你塑造出来，江南春色，铁马冰河，真的特别特别厉害。我们说匠心啊，我觉得那一刻这个梁老师就是一个匠人，打造声音的匠人。这个匠心是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匠心，一种叫手艺匠心。手艺匠心就是活好，我播得特别好，可是你钱给的少，我就不播了。 哎， 我觉得 现在这样的太多了， 是吧？你给这么点钱，我播什么播？这是有手艺匠心的人，但是他可能会走，他不会坚守在这儿。北京电台你我不播了。那么还有一种叫职业匠心，我觉得梁叔是这样的人，就是在那一播播好久。老头不是为了这点是吧？ 对， 他就是喜欢，他就是热爱，他自我陶醉。有一句话叫没有任何一种深刻的相处仅凭技巧就能完成。我觉得吕老师做小说联播，梁老师、白刚老师，包括我们的殷超，他们绝不是用简简单单的一种技巧去完成声音的创作，一定有他的一份情怀和真挚的情感在里头。 说的 我觉得，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然后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能有机会跟吕老师、梁老师这样深入的合作，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小故事。比如说吕鲁波老师，他曾经会为一部他认为特别好的小说节目，他会去找很多人去解决版权问题，去找最合适的演播人来演播。然后我觉得在台里面很少能够见到吕老师这么纯粹为节目，为一档适合听众听的一个好的作品这么付出的人，他没有为自己，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没有情怀他是做不了的。而梁老师，我应该是从98年进电台以来，我就开始跟他有过各种各样的合作，不管是包装，还是我们当年做听北京的声音2008秒那个大的光盘，他也是解说，还是日常的节目，还是小说。梁老师不管他平时怎么跟你插科打诨，怎么就是老师那样的状态，他只要坐在话筒前，他一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人。我们曾经有过就体会，就是我们很平淡的文字让梁老师去演播，他就能够把文字里边的这种力量和内涵真正的说出来。所以我想起来在礼拜六活动的现场，他现场不是在指导一些喜欢朗诵的小朋友们，他当然就是说，首先你说的是内容，第二要像说话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两个核心，就是他是真正的把里面的文字的内涵真正的吃透了，然后用刚才吕老师说的那些他的方式和方法，把他的文字用声音的方式升华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有幸的让梁老师这样的白刚这些老师，还有很多我们可能今天没有请到的去做我们的有声，一定是要给听众一个很棒的听觉盛宴，是对得起听众的。 经典总要有人去坚守啊。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珍贵，就是有声语言对于文学的这种演绎。因为文学最有魅力的内核是想象，它只给你文字，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想出来的。但是你要是看一电视剧，它就把你所有的想象都给你填满了。我觉得薛宝钗是个面若银盘，你弄个锥子脸给我演错位了，我就否定了，拒绝了。但是有声语言他对文学的这种再度创作保留了文学最最宝贵的想象空间，而且降低了门槛，增加了光环，有了修饰度，让你更容易进入，就给了更多人接触经典文学作品的这样一个阶梯，所以特别特别的珍贵啊。说到这个经典的坚守，其实我知道张荣也特别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做的都是茅盾文学奖大部头的文学作品，那么和现在终端各种各样的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花样繁多的故事相比，他们可能这个门槛要相对更高啊。 对， 这个过程各种滋味，你今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当时台里面让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说是电台的一个很好的战略。他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台长说，那我们是不是要根据互联网的这个发展来布局一下版权这个市场？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从手里一穷二白，这一穷二白指的是版权一穷二白。因为在过去的模式下，电台做节目和出版社和作家的合作其实是一种互相的一种资源互补，但是在现在新媒体的市场中，如果你真的想让更多的人通过新媒体终端听到你的作品，你必须要有清晰的版权，不光是作者、出版社，还要演播人。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去找这些演播人，去找这些作家，去找好的作品，把那版权真正的我们去付出成本去拿到。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去开拓很多新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因为在很多互联网的听书客户端，可能出版物不是最主流的，大家可能习惯去听网络文学或者玄幻的，或者是像那种升级打怪兽的，听得非常爽，大长文大爽文。但是有时候会回到我们自己的初心，会想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到底应该给听众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当然精神食粮可能太高了，而是说我们到底提供什么样的产品，让听众觉得又好听，他又愿意能够真的去接受。所以我们选来选去，最后我们给自己定位为一定要有标准，所以我们给自己起了一名叫乐库严选，借用了各种各样网络的这种用词。我们要保证选出来的东西真正的是好作品，是值得去流传的。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个东西就像泉水一样，它总是在那里汩汩的流水，不去停，不去干涸，而总会有人，就像畅销书一样，总会有人哪一天会说，哎，我要听李野墨老师播讲的《白鹿原》，就会想到是我们的这部。我们想听《长恨歌》，就会选择是我们的。但是这些东西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是很高的成本，而且可能在短期内它不能给一个公司带来非常高的收入。所以我们也拓展了很多新的渠道，比如说图书馆的渠道，很多公共文化建设的渠道。但我们相信有声的这个行业一定能够沉淀出经典的作品，一定能够培养出大家这种听觉的这种新的需求。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做音频版权就像是在寒冬中在坚守，非常的难，但是我们自己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而且还有北京电台这么多同事，这么多同事和领导，还有很多朋友对我们的这种支持，所以我们觉得还不算孤单。而且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还会去跟海外的一些合作方去联系，就是现在用就是想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我们的这些有声书送到比如说瑞典，送到欧洲、美国，还有一些东南亚这种华语地区的人，让他们能够听到我们的经典名作。 刚才张荣用了一个词，就像汩汩的泉水一样啊，这个审美，无论是文学还是我们听觉还是视觉，你都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东西你看特别爽，这叫快感，转瞬即逝。爽完了之后觉得，哎呀，其实生活还是挺无聊的，没劲，荒芜。但是美感不一样，你听的时候你就心里很平静，你也不焦虑，是吧？它真的像汩汩的泉水一样，能够滋润你的心田。我们的精神行囊里是需要有美感的东西伴你启程伴你远走的。那么刚才我们说这个小说的演播，今天也特意找了一段，而且出了一道题，就是说我们北京电台制作的长篇小说联播《钟鼓楼》，就是我们吕鲁波老师制作的《钟鼓楼》，它是由谁演播的？我们听听这片花，听听这个片段，您就知道正确答案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听众朋友，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作品发表于1984年的《当代》期刊，并由此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反映了80年代初北京市民的生活面貌，今天读来使人另有一番耳目一新之感。有人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本节目录制采用的是作家出版社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文学库2015年4月版，演播梁岩，录音师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 远的东西常使我们感到神秘，近的东西常让我们觉得平淡。 但关键是能不能有所发现。请记住，在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屹立着古老的钟鼓楼，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黑瓦。鼓楼胖，钟楼瘦，尽管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冥想晨钟暮鼓了，但是当他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的时候，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时间流到了1982年12月12号那一天，在钟鼓楼附近的一条胡同中有个四合院，四合院里有位薛大妈。 听完这段录音，我们就知道正确答案了。我们很多朋友其实是听过这个小说的，人家就答出来了。梁岩老师，我听了，我还借了刘心武的《钟鼓楼》看，有冰心 DBX 我们的铁杆听众啊。这个是梁岩老师的声音，这是我们打造的有声语言的作品。讲讲这个吧，今天这个吕老师还特意看了一段《钟鼓楼》，是吧？ 那我在《钟鼓楼》之前呢，先说几句题外话啊。刚才最开始不说到我们这个栏目在60年代，上世纪60年代啊，其实